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于允。让我们在经典老歌中回望逝去的青春时光。潮湿的心是歌手甘平演唱的，1989年推出的歌曲。在这首歌中，甘平演绎了年轻人爱情的萌动，体现了在雨中默默思念爱人的情怀，表现出对爱情的无奈。 是什么淋湿了我的

满山谷，不见我的童年。我抬头向青天，手寻去从前。白云悠悠，静静地游，什么都没改变。大雁听过我的歌，小河清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一帆陪随我到后面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费翔演唱的《恼人的秋风》，继续来听孙楠、艾雨演唱的《让梦冬眠》。这首歌2000年推出，是电视剧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的片尾曲。 熟悉的容颜再看不见，今生 让梦冬眠，这首歌里孙楠和爱宇两人的声音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而他们的人声又和华丽的音乐融合在一起，打动我们的心灵。歌声中我们可以做梦，可以歌唱美好，赞颂爱情，并让这一切在心灵的深处荡起涟漪。继续来听鲍翠微的老歌《梦里几番哀》。 令到心心难再，恨有几多种，你憎我夺那恩情不再，梦要几番醉，几需要断 时段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吧。

欢迎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于云，继续来听阿杜的老歌《差一点》。这首歌2007年推出，自从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《天黑》之后，阿杜凭借出色的表现得到了歌迷的认可和喜爱。唱歌的时候，阿杜从胸膛当中迸发出生命之力，于是一切的情绪，一切的悲喜就这么宣泄出来。 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差一些手牵手的完整，却在背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遇上了错的人，浅浅的吻在那无形的嘴唇，感觉像一个旅程，走完了就分，错过了对的人，决定就只在那一秒那一分。爱情的岔口，你是我等不到的路人，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差一些就和你共度一生，因为对的时间对的人，就值得我为你奋不顾身。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差一些手牵手的完成，却在对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 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，你逃 半杯守候，寂寞才找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 这首《人生就是戏》由蔡琴演唱，1986年的老歌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蔡琴以名歌手的身份踏入歌坛，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《出塞曲》。至今呢，她已经发行了唱片50多张。她演唱的《读你》《恰似你的温柔》等很多歌已经成为经典。蔡琴的嗓音低回婉转，醇厚沉稳，很有感染力，有丝绒歌后的美称。 人生就是戏， 看不完的戏。有的时候爱，有的时候气，看戏的人儿个个是戏迷，个个是戏迷。 歌手高胜美是一位真心热爱唱歌的台湾歌手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琼瑶电视剧风靡一时，其中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歌都是由她演唱的，她也因此而成名。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高胜美演唱的《山地情歌》。 美的歌声，柔美婉转处犹如黄莺鸣鼓，激昂高亢处好似春燕入云，让人沉醉不已。继续来听黄格选的老歌，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。

欢迎继续收听千年雀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的老歌《金长甲》。金长甲是日本北海道东部一块伸向太平洋的海甲，被称为北海道的背脊的日高山脉。这首邓丽君的老歌收录在她的岛国情歌第二集《今夜想起你泪的小雨》当中。 海边掀起浪涛，激荡记得就在海边，我俩留下爱的吻，那样美又温馨，如今只有我一个人，默默地在追寻追寻往事，那段欢乐时光，那段美丽的梦。那地久仰天长，如今只有我一个人，默默地在徘徊徘徊海边，想起往事片片，你已不在身边。 邓丽君的歌广为传唱，经久不衰，对华语流行乐坛的启蒙和发展，邓丽君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。她也为亚洲不同流行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直到今天，依然有无数歌手在翻唱她的歌，向她致敬。在华语流行乐坛，邓丽君已经成为永恒的代名词。继续来听一首井冈山的老歌，《寂寞是因为思念谁》。 是否

我真的好孤单，所有的心思全与我相伴。没有你的城市，我真的好茫然，所有的快乐都与我无关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真的好孤单，思念的痛还在心里纠缠。我真的好迷乱，爱与不爱都已经太晚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真的好孤单，所有的心思全与我相伴。没有你的城市，我真的好茫然，所有的快乐都与我无关。没有我真的好孤单，思念的痛还在心里纠缠。没有你的城市，我真的好迷乱，爱与不爱都已经太晚，回头太难，嘿，回头太难， 歌有一些伤感，但却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。在这首《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真的好孤单》当中，韩晶唱出了人们为爱情而执着的心声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千百惠和陈美薇带来的《想你的时候》。 荷塘月色由凤凰传奇演唱。作为跨界组合，他们继承了中国民歌的优良传统，在他们的歌里，简单的说唱、电子音乐、舞曲和民歌相结合，没有最流行的音色和复杂的节奏，但他们饱满的声音保证了音乐的力度。这首荷塘月色编曲细腻，音乐听起来非常轻松。 缓缓流淌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，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，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，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，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，推开那扇心窗，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，我想织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，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，当你宛在水中央， 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吧。我是于云，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回来听老歌。

是不是生活艰难你就会不快乐，是不是工作辛劳你就会不自由。在韩红的歌声当中，我们跟她一起走进了青藏高原，这里广阔美丽，这里自在又逍遥，还有什么烦恼能够打扰到你呢？这首歌展现了韩红热情洋溢开心畅怀的音乐风格。继续来听黎明演唱的老歌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。 漫漫爱慕但未能向你倾吐，不敢抬头，两手里空空只得灰土。情深可知道天荒地老，然而可以怎做？情路全是真路弯路，我只好哼一句歌来转告。 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音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 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继续来听周杰伦的老歌《东风破》。这首歌由周杰伦自己谱曲，方文山填词，2003年推出。在多年纯西化音乐的浸润之后，周杰伦选择了在文化上的回归。2003年，他和方文山合作推出了这首《东风破》，极具东方风韵。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，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，旧地如旧又月圆更寂寞，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赠我，一壶漂泊浪迹天

爸爸妈妈是一首由王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，2005年推出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多爱》当中。这首歌呢，改编自黑眼豆豆的一首经典老歌。 哦嘿妈妈，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，你可知道他一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，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那难舍的眼神。我不会哦嘿爸爸，从小就给我最多保护那个人，你为什么总是低着头一直的抽烟不说话，这次我独自离开寻找另一种生活，听我说让我说我爱他，他是我心中的那只雨蝶，飞呀飞飞到我心里面化成茧，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将心窝滚铺成一曲竹影海河两山波。我爱他，他是我心中的那 是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歌曲表达了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，用平和轻松的心境去享受生活。你把这首歌作为新一天最美好的祝福吧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5点到7点，别忘了继续回到这里分享经典老歌。 我要一所大房子，有很大 的落地窗户，阳光洒